翻咧，我睇拍咗好少人老媽媽就嚟。呢度咧係相思灣，以前呢個咧曾經係康文署直船直行下去海灘。咁咧我後面嗰度啊，車咧直情可以駛到入嚟啦，又有耕田啊，又有救生艇乜都有。咁但係點解呢個灘會荒廢咗咧？就是呢個灘咧曾經好大啦，有記憶嘅呢個灘咧係發生過山洪嗰陣時，係咬一次，咬幾次，有個咧俾佢咬到剩翻隻腳咧，就喺呢個山頂。呢個海灘咧，至到2001年咧，都仲有燒賣鋪啊，即係好多人住。咁我點解會帶大家呢個海灘咧？即係夜媽媽或者幾個老友嚟探親，我又睇機。咁咧呢個海灘咧，就有個觀念咧，我呢度諗住入去燒嘢食，但係點知入到呢度咧，就發現咧係火燒烤爐，同埋你喺呢度居民。你真係唔知邊個咧成搭個爐喺度燒咧，包好住頭俾我同你落，你唔敢講。咁你落到嚟咧，就有手熱嘅，即係夜媽媽就燒嘢，燒嘢成日燒唔到。嗰陣時係正值夏天，熱辣辣。佢又話唔知死，咁啊熱得滯咧，諗住我呢個咁大個仔，你燒到有野水。嗰陣時咧，佢入嗰陣時咧已經換咗救生艇，即係呢單嘢咧，因為救生艇嗰陣時已經換曬救生艇，咁你啊鬧粗粗咁啊啲，試下有野水啦。其實而家我呢個鐘數咧都十點幾十點咧望到，你係見到咧，如果有熱色咧，你係見到沖埋嚟嗰啲海水嗰少少。邊嗰啲光影嘅啫，咁佢哋兩個游啦，冇所謂啦，來游咗一陣，咁你應該冇咗個浮台，就冇目標噶嘛，咁啊游出去，諗住又游咁翻入嚟啦，自在降下温啊嘛，咁又游下邊，游游下咧，又覺得咧好奇怪，只有人同佢一齊游，即係得兩個人啫嘛，但係感覺到咗有隔離性，係有啲人。跟住咧，佢哋嗰個腦咧就發現咧有人掹只腳，即係你好明顯咧，你游緊水嘅時候，冇理由只腳會有啲聚力聚一聚到，咁啊，佢又咦，好似唔該對路，呢度正常咩？嗱，如果有海草嘅海灘咧，唔係好多食，咁佢哋又俾海草漂噶岸邊。有海草都衝不上岸，如果有海草的地方咧，一定個沙灘邊嗰度咧好多啲海草衝上嚟嘅。但係佢又唔發現有呢啲嘢，咁佢又唉算啦，應該係心多嘅啫。咁咪一路遊啦，遊下咧，佢就一個人遊啦，咁就兩個人一齊遊啦。佢見到佢朋友跟住嚟嘅，咁啊一路遊翻埋嚟岸啦。但係佢見到佢個朋友好似原地踏步。游嚟游去都系翻嗰个位，佢话搞咩啊？搵啲朋友上嚟咁啊，惊啊，嗌佢啦。跟住佢个朋友咧就仲喺度搏命喺度游啊，但系个人唔喐喎，就喺翻嗰个位。都系唔理啦，嗱声冲埋去佢个朋友嗰度咧。嗱，救人记住歪个长眼，佢绕个圈啊，走去后面嗰度咧，喺个背脊嗰度咧拍一拍佢，喂，你做咩啊？跟住佢个朋友突然间醒一醒咁样。喂，做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喂，我见佢，佢话，跟住我见你搏命游，你搞咩啊？喂，你唔好理啦，翻上岸先啦。咁啊，嗱嗱声就翻上岸。咁翻到上岸咧，两年又嗱嗱声抹干净个身咧，就上去揸车走。嗱，奉劝大家，佢个做太啱嘅，唔好再留喺嗰笪地方度揸车走。咁啊，揸车出翻去清水湾出边啦，即系离开嗰个朋友忍唔住。一路出喺呢度，喺呢個相思灣，一路出到去出邊清水灣道咧，已經問佢：喂，頭先你搞咩啊？我見你喺個水度搏命喺度游，佢話唔知喎，我係一路向住岸游嘅喎，但係佢游唔到，就 咁個面又越大力咯。佢話點解你感覺又入唔到咧？佢話嗰條褲好似俾啲嘢拉住咗佢。佢嗱，佢話翻嚟，我都有啲咁嘅感覺，但係好似腳好似俾人掹住。佢唔係我係嗰條泳褲俾人掹住。跟住咧就開始個人喐唔到啦，所以咧佢就望。兩條友咧仲要頭殼啲，因為佢感覺到咧，原來佢個朋友都感覺到佢哋一齊遊嘅時候，好似左右隔離嘅，係啊，遊一齊遊水。咁佢兩個咧講完呢單嘢之後咧，翻咗屋企咧，兩個不約而同就感冒。其實佢嗰晚冇凍親嘅，先生感冒咗成個禮拜。咁佢阿媽咧就佢哋嗰啲阿媽咧就問。喂仔，你睇咗好多日喎，都唔好嘅，你咩事？咁跟住佢兩個講，佢話去到嗰度游水，咁咧佢阿媽就話：，誒唔好啦，我幫你擦日腳啦。咁樣就問，原來佢哋嗰晚喺個水裏邊咧，真係有幾個朋友同一齊游水，其中有兩個咧就係、是、想崩埋落去嗰度，好彩佢咧有條友咧就命不該絕。跟住咧，佢阿媽兩個阿媽一齊帶翻兩個僆仔咧，日頭嚟呢度燒翻啲嘢俾啲朋友。咁啊咁啱咧，就有個呢度啲村民咧經過呢度啲屋好奇怪咁賣租俾人。佢話：你哋喺度搞咩啊？佢冇嘢啊，仔咁啊嚟游夜水咯，喺度燒嘢。你啲傻啊！日頭都唔敢落去遊啦，你夜晚嚟，你知唔知道死好多人？俾鯊魚拖出去就死啦！你真係唔驚死嘅。跟住嗰個細路，佢其中一個先死，嗰隻腳咧都唔知係咪當日俾鯊魚擔住拖出去其中一個。而家仲留喺個海灘，不過呢個海灘嘅好處就真係冇人有。嗰啲設施咧，我諗唔係喺呢度周圍住咧。 Hello， 翻嚟，喂，呢条片咧真系唔好意思，我哋咧真系经验唔够，因为咧我哋拍嘅时候咧个 cam 咧就背住个海滩就向住我嚟讲，变咗咧嗰啲风啊同方向啊，咁咧变咗咧啲海浪声好大，我又唔知道 tune 大声啲个麦咧就好啲啦，我又冇 tune 到，所以咧即系你重温咧放翻大声啲会听到，不过记得用 speaker， 唔系自己都用 headphone， 咪用 speaker 位嘈 爆麦啊，会推爆麦。 咦？佢话咩啊？要 翻条屋。做翻条声 哦，其实嗰个环境啊好正啊，但系相思湾咧依家都冇乜人去啊，以前系真系咩康文署嗰啲海滩嚟嘅，系啊，依家冇人去噶啦，即系唔系嗰度啲人游咯，就唔系开放式，即系唔系政府开放嘅泳滩咯。 嗯，冇你唔系政府开放就冇救生员噶嘛？ 系啊，冇救生员，冇绳嗰啲咯， 好危险啊！ 系、 啊， 即系 除非你好熟嗰边啦。 系啊，夜晚去咧，即系几好气氛嗰度。 系咩？睇唔出，因为黑掹掹。 系啊，唔系因为嗰个都黑掹掹，都好夜啦嗰度。嗰个去嗰阵时，不过气氛几好嘅嗰度。 我就睇到出边咧，嗰条大马路有树荫嗰度，真系好好气氛啊！ 系啊，不过其实海滩都，你去过浅水湾咧？ 嗯， 咁啊，镇海流嘅， 嗯， 有即系据闻当年系好多出事先整个镇海流噶嘛，浅水湾行到最笃嗰度咧，镇海流对落嗰度有好多奇景嘅，就好多嗰啲同志喺下边。专喺嗰度，但系我梗系唔系讲同志啦。咁我嗰个啊唔系，嗰个唔系喺浅水湾嘅， 嗰个浅水湾啊， 唔系系浅水湾，浅水湾再入就系中湾啦，中湾再入就南湾啊嘛。 即系唔系好熟嗰度，因为我唔系，其实我唔系好去沙滩，即系其实应该我唔近海嗰啲嚟嘅。 系啦，佢系即系以前我哋专去沙滩噶嘛。 我其实我系一嚟我唔熟水性啦，二嚟系因为我曾经系见过啲嘢，所以我系唔会去海，唔会斗海嗰啲嘢咯。 几时喺个海度见过？ 就尖沙咀海旁都已经咩啦。 你有讲过咩？ 应该有冇讲过清朝水鬼啊？ 冇。 嗱，其实呢、我系点？我系几时开始见到呢啲呢啲嘢啦？喺、差唔多我17岁争两个月就到18岁嗰段时间咧、就开嘅。咁嗰阵时咧就同有两个朋友啦。咁、有一个朋友咧，佢系刺石嚟嘅。咁佢身上面咧系有佢当时话俾我知咧，佢系有不过睇佢啲症状都似系，咁有个红色嘅女鬼就水鬼嚟嘅，咁就黐住佢嘅好多年嘅，咁类似应该都冤亲债主噶啦。咁嗰阵时因为我买一个佛教徒，咁佢嗰阵时朋友啦，咁睇下我买有冇帮到佢啦，咁好搞笑嘅，同佢佛堂念经啦，咁做啲回向，睇下可唔可以即系送到佢走。一念亲经，佢就发愿题。 嗯，企唔到， 佢就趴咗喺张台度噶啦。咁、但系咧，你呢啲人咧，通常都好唔听话嘅。 系。 越叫佢唔好玩水，佢就越玩水噶嘛？呢种人系咁啊！你通常呢啲乜涉石人嘅体质，你啊夜街啊当然少去啦。咁啊唔听话啦。咁啊突然间有一日半夜，我收到个朋友，佢另外一个因为我哋三个一齐玩嘅，除咗佢之外，佢侧边就有女朋友，佢系 less 嘅。当时啊，个女朋友打俾我，就滚水六脚咁样，就系咁打咗好多次电话嚟，咁我醒咗啦，两点零钟。咁我问佢咩事啦？咁呢个女仔咧，咁我阿 A 同阿 B 啦，阿 A 就系涉石人啦，阿 B 就系佢个女朋友啦。咁啊，佢就话阿 B 话俾我知，阿 A 濑咗嘢，喺尖沙咀海旁，即系系咪文系咪文化中心，总之系有嗰啲咩歌剧嗰啲啦。 系啊系啊。 咁嗰度有间麦当劳噶嘛，24小时噶嘛。咁、佢就同我讲佢濑咗嘢，濑乜嘢啊？佢周身都嘢噶啦。咁好眼瞓咯，嗰阵时佢话佢而家困咗喺个麦当劳度，佢就出唔到去。咁我问佢发生咩事，佢话有，总之佢濑咗嘢，睇下问我可唔可以搵到，即系搵啲男仔去帮佢。咁我嗰时就深夜边度搵到男仔啊？我都瞓咗觉啦，何况其他人？咁当下我就冇谂啲咩啦。咁啊，因为嗰时我同我嫲成日翻佛堂噶嘛。咁我嗰时记得系我去佛堂嘅时候，我记得佢好似教过我念嗰啲唔系咪金刚经定唔知咩嘅，都好劲噶嘛，嗰啲驱散系好劲噶嘛，嗰啲都即系以我嗰阵时认知啦，嘛教我嘛，咁我咪念咯，即系尝试，然之后因为佢有教我回向偈嗰啲嘅，咁而家当然唔记得啦，还翻晒俾上司啦，咁样用呢个方法睇下有冇效，即系说时迟那时快。我念到大概我一点零钟嘅嗰时开始，我去到两点半嘅时候，突然间系你一路念经，你系心无杂念噶嘛 ？Suppose 你个脑同你个心系唔会谂嘢噶嘛？我当时就系谂我点样帮呢个人啫。点知突然间系个头入边系有啲影像出嚟，我见到有一个系打大赤膊嘅。 即系你去到现场啦，已经。 我冇去现场，其实系我屋企嘅，但系个意念上唔知点解突然间有啲咁嘅画面啊！咁当然如果有啲人唔信嘅会觉得佢黐线嗰啲精神病，但係后咩係同呢一个涉石人嘅呢个 A 朋友係夹到后宫嘅。当时见到咩呢，喺个海上面走咗一个清朝嘅男人，佢应该係2米，差唔多2米咁高，好健石嘅。佢就我当时称呼係刽子手嗰啲造型啦，又打大赤膊。对眼是发出青光的，成身的皮肤是又灰又白的，他就揸住把刀，我是看住他是由个海道走上来的，好清楚，咁嗰下真的好惊啦，咁唔知乜念念下经瞓着咗觉，第二日就见到个 B 朋友啦，咁我问佢喂阿 A 点啊，点解 A 冇见到佢，佢哦佢翻咗工，哦佢点啊，冇嘢啦咁样，我话冇，我话冇，我话。我昨晚有些很奇怪的事发生。其实我昨晚做了一些这样的事，即是念经啦。我突然间那一下是有个画面走进来，是有个这样的形象的，即是清朝水鬼的海里走上来。我说是不是这样的，跟着他是不出声，但他的样子是白了。 即係你嗰、那個即係好容易 朋友， 好容易攝到呢啲嘢。 因為 B 朋友同我 A 成一齊噶嘛，兩個孖公仔噶嘛，都係兩個係情侶嚟噶嘛。咁、佢就啞咗。咁我過咗一陣就同我講話，你大概講下佢係咩造型嘅？我話佢係清朝人。對眼綠色嘅。咁然後揸住把刀咯，兩米高嘅，喺個海度走上嚟。跟住佢話係。因为A 是咁同佢讲嘅，点解佢出唔到嗰个麦当劳咧？系因为就系佢系咁绕住个麦当劳出边走嚟走去啊！佢根本都行唔到出去。咁你喺边度嚟嘅咧？即系冇理由我见到嘅嘢。咁因为嗰阵时系阿嗰阵时喺我系喺我屋企噶嘛，佢。我另外阿 B 朋友佢喺佢自己屋企，阿 A 啊摄成仔尖沙咀噶嘛，咁到第二朝早我先去同佢夹口供，咁阿 B 仲要系透过阿 B 话俾我听，因为 A 会同阿 B 讲噶嘛，咁阿 B 就同我讲话系咁样样咯，佢话嗰晚点解佢系话系困咗喺麦当劳叫我去揾人去救佢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。在海上面走了一只咁嘅嘢上嚟，就系佢系追住佢唔放嘅，就成晚就喺出边腾嚟腾去，佢就一直唔敢出去咯。去到佢仲要话我话咁去到几点先走啊？佢大概五点钟咯，即系总之系有太阳升上嚟，佢就话就冇啦。 其实都奇怪，你又会同佢有交感？ 唔知道啊，就嗰次之后就开始嚟了咯。 就嗰阵时成日都 就开始嚟了啦，就开始断断续续，然之后就有段好密嘅时间就接触到啦。 即系成日都接触到嗰啲嘢。 就嗰阵时开始咯、所以我真系多得呢个朋友唔少啦。 哇，真系又会，不过好多时有呢啲感觉，嗰啲人咧经过某啲事突然间着咗。 系啊。真系多得佢唔少啊！真系， 系哇，又好 foreign 喎！你讲个后话，你再讲。